善学校门前及周边交通安全设施，强化中小学上下学期间的高峰勤务和交通执法，继续改进学校周边交通的组织方式，努力为学生创造安全良好的出行环境。近日，南开大学2018年拔尖创新学生遴选工作结束。南开大学招办主任金博江介绍，2018级本科生中有3000余人报名参加本年拔尖创新学生遴选，入选人数为报名总数的19.3%。本次遴选中最火爆的还是经济柏林班、经管法班、数学柏林班、金融特色班、化学柏林班，其中竞争最为激烈的是经济柏林班，录取率为3.13%。今年开始，柏林班的遴选零门槛，面向全体本科新生，只要学生通过层层考核，学校将不设限。共筑雪上中国梦冰雪进校园系列活动日前在京启动，首站活动在史家小学高年级部进行。活动中，史家小学的孩子们进行了冰球攻防、旱地滑雪、旱地滑冰等冰雪项目的展示。学校多年来注重冰雪运动的普及推广，是首批市级冰雪示范校，其冰球校友队已经连续6年获得市校级冰球联赛的冠军。据了解，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将在活动中选派多名滑雪国家运动员走进中小学，号召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支持北京2022年冬奥会。2018年丰台区教育系统国家宪法日活动暨丰台区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挂牌仪式举办，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分校师生和丰台二中附小同学分别通过《大个儿的烦恼》《放学路上》两出法治剧，生动讲述了宪法和青少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活动中，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一荣建议采取以案示法、模拟法庭、法治剧、法治文艺等形式，适应新时代青少年对法治教育的需求，打造丰台青少年法治教育品牌，助力丰台发展。近年来，社会上特别是网络上出现了乱解汉字的现象，一些人热衷于从汉字字形中寻找微言大义，把某些道理或看法附会到现代字形中，对一些汉字的乱解误读在网络上大量传播。专家表示，这种现象应引起重视。汉字演变的复杂知识，一般人并不了解，这很正常，但切不可随意解读，以免将错误知识和观念流传下去，误导民众，特别是中小学生。在基础教育中加强汉字溯源教育，将一些汉字学习和文化历史结合起来，让学生不仅学会字形字义，还能了解字词的起源及背景文化，从而理解其初始意义，准确使用汉语汉字，科学传播汉字文化。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示，12月1号至2号，本市将发生一次中重度污染过程，预计2号夜间扩散条件逐步好转，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周日夜间，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将影响北京，到时北风渐起，风力将不断加大到4级左右，雾和霾消弱减散。下周一将持续4级北风，这次冷空气带来的降温非常明显，从周二起气温持续下降，下周四到周六将出现全天都在冰点以下的低温天气，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我们一起走进金庸的武侠世界。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连中的14个字，正是金庸14部武侠小说书名的首字，为人津津乐道。今年10月，金庸先生逝世，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代华语文坛的传奇就此谢幕。自1955年起动笔，至1972年封笔，他用17年的时间完成了15部家喻户晓的作品。豪情与柔情的结合，历史与侠义的碰撞，因他以笔缔造的武侠世界，我们拥有了共同的江湖一梦。 那些剑侠江湖，那些快意人生，那些痴缠儿女，永远印在人们心中。一狂一侠一温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金庸的武侠世界。这里是周六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老师。陈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陈昂，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曾获全国历史教学比赛特等奖第一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学院客座讲师，首都师范大学客座讲师。那您给今天的主题起了一个名字，叫一狂一侠一温文，金庸的武侠世界。 是的。 那么与其说金庸先生离我们而去，不如说他真的去了心中他所想象的那个武侠世界当中哈。 嗯。 那其实金庸的作品的第一个字也被穿成了一句诗句，为人们津津乐道，叫做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那这十几部小说是传奇，是神话，同时也是巅峰。那今天陈老师给我们选取了精华当中的精华，也就是金庸作品当中的经典语录分享给我们，这也是金庸的人生智慧哈。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想象的很多道理哈，不知道如何该表达，或者是还没有完全想明白哈，但是金庸先生的寥寥数笔却一瞬间击中了我们心中所想，精炼到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陈老师细细品读这些语录，一起来一次灵魂共振吧。 确实主持人的话里面有几句也击中了我心中所想啊，因为金庸先生在10月30号啊，然后离开了我们啊，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可以说他回到了他自己一手创造的，也是他最想要去的地方，就是那个属于江湖的世界啊。那么可以说金庸先生一生是游走于庙堂与江湖之间啊，他是做了一个报人，这是他的主业，而作为小说家实际是他的副业。 嗯， 但是一个做副业能做到跟主业一样震撼世人的这样的人还真的挺少的。可以说呀，他的这个主业做的是一个桥梁，连接了现实世界与江湖之远啊，中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桥梁。那么这就是他手中的这样一支笔啊，一支当时很多时候呢为创报连载啊而写的这种武侠的小说。比如在一开始在创办明报的时候啊，为了支持报纸的销量，就要靠连载神雕侠侣这样的小说啊来完成。那么我给起的这个名字叫一狂一侠一温文啊，其实比较熟悉的人都知道，这是龚自珍的一句诗啊，用来评价金庸啊，绝对是再适合不过了。那么金庸先生一生他是温文尔雅啊，相当的能够处理好这个世故圆滑这样的一个人啊，但是呢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几多狂侠啊，有非常让人觉着翘首以待然后敬若天神的大侠，比如说萧峰啊，有为国为民侠之大侠大者，比如说郭靖啊，也有书狂啊，然后离奇啊，用情至深，比如说西狂杨过啊。那么这些人在他的笔下都写得非常的活哦，而金庸小说呢一开始用笔而写啊，却是从来自于现实生活中他的表哥徐志摩啊为主做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一个侠者，一个书生的身份。那这个人就是书剑恩仇录之中的陈家洛。那么所以说狂侠

但是当我们只读这样的一段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其实写情写得极其深刻。我们也知道琼瑶女士跟金庸先生中间是有亲戚关系的，但是我们在琼瑶的笔下也很难看到这样既深刻又透彻，隐隐点中了我们心中那一份柔软，那一份惋惜，那一份惆怅但是又相当凝练隐而不发的这样的语句。他写的似乎是张无忌和殷离，但写的又何尝不是人世间我们的少男少女乃至成年男女呢？ 是 啊， 爱一个人爱一件事儿，不能沉溺于我们个人的一个幻想。 是的， 其实张无忌的江湖可能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江湖，因为很多事情他都是背着大环境去推动着做出选择。其实这样想想看来，就像您说的一样，张无忌就更接近现实当中的我们。现实总是不完美的，或许我们的遗憾都是因为内心的所谓的那个理想主义的情节可能跟我们心目中的期待有所差距吧。 是的，原来有句话说，我们向往恋爱，我们怀念恋爱，那么我们向往的和怀念的是什么呢？并不一定是恋爱的那个对象，而是恋爱的那种状态，而在恋爱之中，我们爱的是心中理想的对方，还是真实的对方？我想人真正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并不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看得像想象之中那么好，或者像想象之中那么坏。而我们真正在爱的并不是那个人，可能我们爱的是爱他的那个自己。这就是爱情的真谛吧。 明白了这个道理，可能我们在感情的取舍当中也会能够寻找到当中的这个平衡点， 可能至少会少一些失望吧。 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连中的十四个字，正是金庸十四部武侠小说书名的首字，为人津津乐道。今年十月，金庸先生逝世，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代华语文坛的传奇就此谢幕。自1955年起动笔，至1972年封笔。他用17年的时间完成了15部家喻户晓的作品，豪情与柔情的结合，历史与侠义的碰撞，因他以笔缔造的武侠世界，我们拥有了共同的江湖一梦。那些剑侠江湖，那些快意人生，那些痴缠儿女，永远印在人们心中。一狂一侠一温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金庸的武侠世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哪段经典语录呢？ 我想呢，就是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关于神雕侠侣里面的一句话。那么神雕侠侣呢，它表面上是一部武侠小说，但金庸先生在他心中觉得这部小说写的不是江湖写的是什么？写的是情。这是一部完全为情所生的小说，里面的所有人物几乎都为情所困，也为情而生。那么包括主人公杨过跟小龙女之间师徒之恋跨越了这个岁月，跨越了离别，跨越了生死，跨越了伦理跨越了当时的这种道德的规范这样的一种无可撼动的爱也包括那些曾经爱着杨过的女孩与杨过最后的态度。神雕侠侣给我们留下了一句话叫做一见杨过误终身。这句话并不是金庸先生所说的，但是你可以看到神雕侠侣给我们留下了多么深刻的这样的痕迹。我们随手都可以数得出来，在神雕侠侣里面因为杨过而伤心彷徨的那些女孩子们比如说程英、陆无双、完颜平、公孙丽萼、郭襄，甚至可能还有郭芙，还有可能被杨过一开始就抱住然后也曾经有过一点想法的李莫愁包括洪凌波到最后情感上杨过还给孙不二上了一课。那么神雕侠侣里面的这句话它出自这部写情的小说

啊，可见他这几个笔下里面，嗯，我们能推测出来，或许金庸先生也正是受到了情之所伤吧。 嗯， 啊，我们可以根据《神雕侠侣》去举几个例子啊，你看小龙女。小龙女和杨过啊，因为一出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主角，主角到最后可能终归是要在一起的啊。事实上呢，因为我们刚才介绍了这部小说是当时初创明报时候的连载啊，是支持销量的，一边写读者一边会有反应。 嗯， 那么金庸先生呢一开始是想把小龙女写死的哦，就是说之后那个没有办法跟杨过再重聚了。 嗯， 其实这样的话，如果这样写的话，他的作品或许会更加深刻。但关键是读者不敢啊，读者不敢。所以金庸先生最后用了一个很匪夷所思的方法啊，那么解决了小龙女的这个问题啊，说小龙女身上的这个伤，后来在16年的过程之中啊，在绝情谷底的深潭之下啊，就被治好了。 嗯 啊，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隐居终南山后的古墓之中。 嗯， 但是小龙女跟杨过之间，也是分分合合。当年95版的《神雕侠侣》啊，在大陆引起了热议。当时演杨过的是还没有变黑的古天乐， 是 啊，演小龙女的是飘飘若仙的李若彤。 嗯 啊，当时的主题曲有一首啊，有一首叫做《归去来》。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 那《归去来》里面，我觉得这三个字就能够说出来杨过跟小龙女在这部小说里面几次分开几次回来啊，最长的分开是16年。那么他们俩之间曾经有过好几次的这样的一种分开。第一次小龙女离开杨过啊，是认为杨过本来可能要娶她，但是杨过却并不敢娶啊，这个时候他当然是一种误解啊，是一种误解然后他伤心而去。那么第二次啊，第二次是为了杨过好，他不想让杨过被天下人所笑话，因为他们两个是师徒关系，在南宋人的心中这样的关系是不可能成为夫妇的，所以他选择了主动离开杨过啊。那么下一次离开啊，下一次离开就是啊，在杨过身患重伤应该是秦华的毒伤啊，然后小龙女也已经身上的这个伤啊这个毒啊可以说毒住膏肓，然后无法救治。这个时候杨过是不希望自己毒活的，所以他把唯一的救命丹药扔入了深谷之中，要跟小龙女同生同死啊。那么这个时候小龙女想了一个办法，悄悄地离开了杨过，投身到了绝情谷底千丈的这样的一个深潭之中。他给杨过留了一行字，约定16年后再相见。那么这一别就是16年，小龙女是带着必死之心自尽的。当然由于金庸先生最后听了读者的要求，还是让她活了下来，两个人又终成眷属啊。那么在这样的三次离别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情如果说想要完满是何等困难。神雕侠侣里面有一首最著名的词啊，用了元好问的啊一首摸鱼儿、啊、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旧中更有痴儿女。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这是李莫愁在一出场的时候吟诵的这一首。 是的，李莫愁在最后在绝情谷中被烧死的时候、 嗯、 也是很凄厉的唱着这首歌、嗯、啊。那么这首歌可以说是全篇的一个主线，就是在写情、 嗯、 啊，就是在写情。那么除了小龙女之外，你看程婴啊，他一直克制着对杨过的爱啊。当他刚刚救下杨过送杨过在养伤的时候，杨过在旁边昏迷着，他照顾杨过，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他在桌上不断的练字，那么练字上边反复的写着几个字：“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句话出自《诗经》，那内中的含义我们可以去品味出来。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深爱着杨过，但是又不敢去说啊，又不敢去说。那么书上说，杨过看着这几个字啊，在想象的过程之中，心中不自禁的痴了。那么陆无双也是一样啊，在他调皮娇俏的外表之下啊，也依然对杨过是情有独钟， 啊，甚至甘愿带杨过而死。那么后来的完颜平，对杨过啊、也是有情的啊，也是有情的。最对杨过有情的人可能是公孙绿萼了啊。那么他到最后甚至甘愿为了杨过啊，真的为他牺牲了自己。那么郭襄就更不必说啊，大家也都在感慨郭襄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郭襄在襄阳大战的时候啊，刚刚出生就被杨过和小龙女救出。那么之后跟着杨过小龙女二人有过一段离奇的经历啊，当时刚出生没奶，杨过和李莫愁两个人还找了一只母豹过来啊去喂郭襄啊，真的是很惊险的这样的一段情节。然后16年后杨过再遇上郭襄的时候啊，也想起了当年的这场鏖战与不在身边的妻子小龙女啊。他当时对郭襄赠予3枚金针允诺他啊，有什么愿望可以用3枚金针交给他，他必能办到。那么在郭襄16岁生日那一天，他当着天下英豪的面用非常铺张的方式给郭襄过了一场梦幻之中的生日，送上了3份大礼。那么可以说在天下人的面前，郭襄啊已经是一个最幸福的女孩。原来我看有人写过一篇文章，16岁的这场生日宴上，实际上在心里郭襄已经把自己嫁给了杨过，杨过给她的简直不是一场生日宴，而是一个盛大无比的婚礼。在生日之后不久，郭襄与杨过小龙女分别，从此再未见面啊。日后她19岁以后啊，踏遍千山万水一直寻找神雕大侠杨过，结果就是没有遇上啊。那么在40岁那一年，她终于看破红尘，侦破情关，削发为尼，在峨眉山出家，日后创立了威震天下的峨眉派。这就是郭襄的故事。但是郭襄的故事里面最让人叹惋的还是在《倚天屠龙记》里面提到的淡淡一笔啊，就是灭绝师太说郭襄他的徒弟被取名为风铃师太，而风铃渡口就是郭襄初次遇上杨过的地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说这个人在他心中始终没有离开，这就是郭襄的一生。所以为什么说一见杨过误终生呢？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情啊看着很美，但是身上到处都是刺，让人容易受伤。 世界上最伤人的莫过于感情了哈，很多人都会为情所困，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恨不知所终，一笑而泯哈。 是的，所以金庸先生能写出来这么深的这种情的领悟，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情路上也是相当坎坷的，一定也充满了求而不得或者是所得非求这样的情况但是金庸先生呢最为爱恋的女神但女神却不搭理他这个女神就是当时的香港第一美女夏梦其实呢就是在2年前的10月30号这一天夏梦女士也是离开了我们。2年之后的10月30号金庸先生在同一天离开了我，这简直是冥冥之中 自有注定哈。 那么夏梦女士也是金庸笔下据说是小龙女和王语嫣的这样的一个原型的影像。当然后来也是金庸先生会见斩断情丝离开了当时他所工作的影视公司才有了后来的事业。那么谈到这个情之伤人谈到情之伤人我可以介绍一句话再介绍一句金庸的名言。而且这句名言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会有感慨。原来金庸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里面就已经埋下了这样的伏笔和有了这么深刻的认识，就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里面所说过的：惠及必伤，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那么这几句话可以说是非常经典，尤其头两句：惠及必伤，情深不寿，可以说真的是普天之下令人羡慕美满的爱情的一种写照，因为这样的爱情太少见了。我们见了很多很多出色的男女，但是他们终究无法在一起而世间也确实充满了繁庸而凡俗的爱情金庸笔下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有这样的一对 那么这一对就是也是在《神雕侠侣》里面出场的王重阳和林朝英啊。事实上这两个人都没有真正出场，但只是一直生活在传说之中。那么这个故事说的是王重阳，他是当时天下五绝之首啊，在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女侠林朝英啊，而且两个人呢这个武艺不分上下啊，两个人之间彼此关心，而且又没有第三者插足，结果他到最后呢就是无法在一起。后来两个人赌赛啊，王重阳当时因为抗金大业失败，心灰意冷啊，把自己关在终南山的这个自己造的活死人墓里，发誓再也不出山了。然后林朝英专门到他门口啊去叫骂啊，骂了几天几夜，王重阳实在忍不住出门与之交手啊，结果呢林朝英不跟他打，说你既然出来了就不用回去了啊，实际上他是一番好意，不想让王重阳一生就此埋没在古墓之中。从此两个人也仗剑江湖，过了一段神仙眷侣般的日子啊。但是两个人相敬如宾，也并没有走在一起。那么等到后来呢，两个人相处日久啊，彼此之间的摩擦却越来越多。所以后来小说界他的弟子口中去写道啊，说这个这两个人之间并没有任何的阻碍啊，不像杨过和小龙女一样啊，这个中间的纠葛那么多，其实就是因为两个人心中都无法放下自己，都想要争武学上的这种胜负，而且关键是武学修为还差不多。王重阳总是想盖过林朝英，林朝英也总想证明自己不弱于王重阳啊，两个人之间每当情感亲密一层，那么武学上的这种胜负之争就深了一层，到最后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就此破灭。 总有一样东西是他们放不下的。 是的啊，实际上也没有真正的分手。当时王重阳跟林朝英在打赌的时候，林朝英啊用了一个小计策啊，使得王重阳被迫认输啊。认输了以后，王重阳答应林朝英一件事情，林朝英啊当时就说如果你输了啊，那么古墓就让我来住啊，意思就是你也别搬出来了啊，我进去咱们一块生活，实际是这个含义啊。结果王重阳啊果真是直男啊，输了以后直接卷铺盖走了，搬出来把古墓让给林朝英居住啊，然后他自己呢又舍不得走远啊，让林朝英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出家啊，你一定要出家，不当和尚就当道士啊，总之你就不能娶啊， 你要么娶我要么就出家。 是的啊，然后结果王重阳啊也特别实在，直接就出家做了道士啊，那是他是全真教的这样的一个创教祖师啊，在当时的这个小说里面这样写到的。然后他所创的这个重阳宫就在活死人墓的这个对面啊，两个人是同山而住，但彼此再不往来啊。那么小说呀通过一些曲折的这个笔法，后来也写到这段令人叹息的爱情故事的后面，说杨过和小龙女有一套修炼的这个剑法来自林朝英创的玉女心经。这个玉女心经是专门为了克制王重阳的这个全真派武功而制的，每一招都指向全真武功的死穴啊。然后王重阳当时也是没有办法。那么在玉女心经的最后一章里面啊，他幻想着有一天能够跟王重阳两个人联手克敌，双剑合璧啊。其实以当时他们两个人的武艺，任谁一人出手，天下也再无抗手。但是他依然做了这样的一个幻想。然后在这个幻想之中，是王重阳是全真剑法，林朝英是古墓派的剑法啊，然后两个人必须心意相通，彼此为对方奋不顾身啊，互相回护，才能使得这套剑法成为天下绝艺。那么后来杨过与小龙女却从这个剑法里面找到了克敌制胜的真谛，这两个人去使这个剑法简直是太美妙不过了。金庸同时又说呀，玉女心中中的这套双剑合璧的剑法它有个前提，这两个人必须是恋人，如果两人是普通的一男一女并不熟，那么彼此之间多了几多生分，没有这个默契。如果两人是夫妻那么彼此之间想的又太熟了，少了那种朦朦胧胧然后娇娇羞羞欲语还羞这样的一种氛围，但又显得不够灵妙。所以最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患得患失，若即若离此生已定但又尚未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恋人的状态， 杨过小龙女当时就恰好是这个状态，所以他们当时虽然武艺修为还不够，但是联手用他数次杀败了强敌金轮法王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剑法里面，林朝英还是寄托了要跟王重阳在一起这样的希冀。当然呢，天不假年，林朝英一代女侠后来就郁郁而终在古墓之中啊。后来我们从这个小说里面可以看到，她甚至已经备好了出嫁时候的红妆，可惜始终没有办法嫁到自己的如意郎君那个离她不远的王重阳。王重阳也没有遇上另外的女子，他就这样做着教主啊，然后终老。所以这两个人真的让人很叹息的一件事情。林朝英去世之后，王重阳知道了，他就从密道里面潜回古墓，在这位顾吕面前顾吕灵前痛哭一场完成了心中的祭奠。那么在走之前呢，他又回过来巡视了一下自己所建造的这个偌大的古墓，然后突然之间他看到林朝英刻在石壁上的玉女心经上面写着种种克制他全真武功的法门。他看了以后脸如死灰他真的知道这个是所有的地方都克制到的恰到好处，他也没有办法破解。然后之后呢，回去以后呢，就一直在思考有没有破解林朝英武功的方法结果一直没有想出来。那么几年之后，他参与了华山论剑。那么在华山论剑之中，他夺得天下第一的名号，并且拿到了九阴真经。九阴真经他翻阅一过之后，仰天长啸融会贯通，从中提炼出了克制玉女心经的办法。王重阳也很有意思，又潜回古墓，然后在一个棺材里面石棺里面在上面刻上了王重阳的一些话他说重阳一生不弱于人就是我不会输给你，然后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么他把这个心经把这个心法刻在了一个石壁之上这个石壁上就是九阴真经里提炼出来的。那么当然王重阳自己也觉着还是比林朝英差了一筹因为自己是依托前人的九阴真经才想出了破解的办法而林朝英本人可是凭空想出来的，所以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弟子，以后出门一定要谦虚如果遇上古墓派的门人，不要与之交手。从这里面我们也似乎可以看到王重阳的性格。林朝英已经死了，你居然还要抱着这种争胜的心态然后回去两次还要把自己的武功刻在石壁之上去证明自己的厉害所以你看这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两个人之间差了点什么内容，差的是不肯为爱情，不肯为对方放下自我。神雕侠侣里面还有一句话再送给大家吧，就是只有真正深情之人，那些天生具有至性至情之人，这样的两个男女碰在一起互相爱上了，他们才会真正的爱惜对方远胜于爱惜自己。所以你要先天就是这样的两个人，才有这样的故事，才有这样的情爱而这样的事儿放在一块儿，那简直是太难得了。没有早一天，没有晚一天，千人万人之中我遇上了你，原来你也在这里。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当我们遇不上这种完美的这种爱情的话其实我们要有一些话去安慰自己有一些话去安慰自己，比如说你爱了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呢不理你你决定要斩断情丝，但是发现斩不断举杯消愁愁更愁这种感觉，那我们送你一句雪山飞狐中的金庸名言，倘若情丝一斩便断，那也算不得是情丝了。如果你们两个人之间遭遇了离别或许你心爱的人离开了你，你们还没有碰撞出相遇的火花便已各自离去，那么送你这一句话，神雕侠侣里面程英说的一句话，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那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梗就是在绝情谷中，杨过当然知道程英和陆无双一直心中有他，然后小龙女这个时候生死未卜，已经定下16年之约，然后杨过当时跟程英和陆无双两人商量，

它来自一个场景，武林高手谢延克啊，当时呢希望一个小乞丐求他一件事情，然后这样的话答应他的要求之后，他就可以了却一桩心事儿。但是他千方百计让这个小乞丐开口求他，小乞丐摇头说我不求人家的。谢延克心中一凛，忙问为什么不求人。小乞丐说，我妈妈常跟我说，狗杂种，你这一生一世可别去求人家什么，人家心中想给你，你不用求，人家自然会给你，人家不肯的，你便苦苦哀求也是无用，反而惹得人家讨厌。哎，这个小孩从小受到这样的家教啊，当然很深刻。我也想到了之前我们在探讨《诗经》的时候说过的这样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求与不求之变。我们再来重温那样的一段话，就是孟子所说的，是吧？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欲于得者，求在我者也。啊，就是说有的事情我们去求，求了他就能有所得，这种事情我要努力去做，因为主动权操之在我。求之有道，舍之有命，是求无欲于得者，求在外者也。啊，有的事情靠自己的努力是不行的，甚至没有办法多得到一分一毫，更有甚者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么这些事情是有命数的，是有道在后面支撑的，这些东西不由我做主，所以我们还不如不求。而情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不能求的东西，因为它完全脱离着我们的掌控。 很多时候对于那些求不到的，我们往往不应该求助于外，而是内省于心，做好自己能够做好的事情就够了。 是的，所以有一个段落啊，我就特别的喜欢啊，这个段落出在《天龙八部》里啊，《天龙八部》也是一个就是有求皆苦，无求乃乐哈、这样的一个很佛系的小说啊，它这里面到处体现着佛理，然后那里面呢，就是大家如果熟悉的话，还记着段誉刚出场的时候，一出场就遇上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一出场就遇上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然后这些女孩子和他之间都有了感情，结果到最后发现这些人都是他的妹妹啊，所以不能在一起。啊，到了后来呢，他又深深地爱上了另外一个女孩子，就是王语嫣，然后苦求不得，因为王语嫣爱着自己的表哥，啊，到了最后故事才出现了反转，王语嫣爱上了他，但是之后接下来的反转是，他发现原来王语嫣也是自己的妹妹，两个人不能在一起，这时候他连死的心都有了，但是很短的时间过去之后，啊，又有一系列的意外事件，他发现原来这些女孩子都不是他的亲妹妹。因为他不是自己认为的亲爹生的，他是四大恶人之首段延庆的儿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些女孩他又都可以娶了。可以去说一下这样的几个女孩子啊，这其中的一个是王语嫣，是段誉喜欢的，但是不喜欢段誉的啊，一开始最后又爱上了段誉啊，然后还有一个是穆婉清。穆婉清是在小说第一本里面就跟段誉相遇，然后与段誉有夫妻之约，深深爱着段誉啊。段誉他发现自己是段誉的亲妹妹之后伤心欲绝，离家出走。还有一个人就是钟灵，这是小说里面第一个出场的跟段誉有了感情纠葛的女孩子啊。那么但是她的这个因为年纪小，爱情也非常的纯粹，我们看看她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举一个场景， 好， 说这个段誉啊，在少室山大会的时候呢，被鸠摩智给打伤了啊，然后胸口受伤，被放在一个农户家里面养伤啊。然后当时呢，阿紫其实也是段誉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了，然后阿紫就逗段誉啊，说这个王姑娘跟我说要去找你，然后段誉机灵一下就起来了，受了伤机灵一下就起来了啊，是吗？王姑娘她在哪儿？啊，这里面就是可以看到段誉的情痴啊，一心把感情放在王姑娘身上，就是王语嫣。啊，然后小说是这么写的，见了他如此情急模样，不用再说什么话，钟灵自也知道，在他心目之中，那个王姑娘啊，比之自己不知是近多少倍。他性子爽朗，先前心中一阵难过，到这时已淡了许多。倘若王语嫣和他异地而处，得知自己意中人移情别恋，自必凄然欲绝。而穆婉清呢，多半是立即一箭向段誉射去，阿紫则是设法去将王语嫣害死。钟灵却道，别起身，小心伤口破裂又会流血。你看，这就是一个很纯的不以完全的占有啊为欲念的这样的一种爱情。那他容得下别人，而且也让自己很美好。当然如果 爱上了不该爱的人，应该怎么办呢？或许需要会见斩情丝，但是刚才所说的，如果一见就斩断了，那又是什么情丝？是不是？那么回答这样的话，又是《神雕侠侣》有一个经典的场景和经典的名言，它出自黄蓉和郭襄两个人的对话啊。我们都知道，这里面补充一下前情啊，在《射雕英雄传》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子叫穆念慈，深深的爱上了杨康啊，但是杨康呢卖国投敌啊，然后最后，身死名裂啊，死在这个铁墙庙中。然后穆念慈明明知道杨康人品有问题啊，这个大姐有问题，但是她心里深深的爱着他，也没有办法。后来呢，也怀上了他的孩子，但是那个孩子生下来就是杨过，杨过，杨过，这个名字是郭靖当时取的 啊， 有过错，自改之，日后有过能改，这就是杨过名字的来由。 嗯 啊，那么黄蓉当时跟郭襄说到这段话啊，说，穆念慈子子，品貌双全，实是一位难得的好女子，只因误用了真情，落得这般下场。郭襄道：“妈，她也是没法子啊。她既欢喜了杨叔叔，杨叔叔便有千般不是，她也要欢喜到底。”黄蓉凝视着女儿的笑脸，心想：“她小小年纪，怎的懂得这般多？”如果你陷入了错爱之中，你到底怎么办呢？如果你能想得非常清楚，那你是有智慧的。如果你能做得到位，那么你可能用情还不够深，因为想明白和能做到是完全的两回事儿。那么这种求之不得的这种苦啊，弥漫在金庸的吏部小说之中啊。我其中有一部非常喜欢的小说，可能很多朋友都并不熟悉，叫《白马啸西风》啊，这也是一个中篇小说啊，篇幅不长，故事也比较简单，但它完全是用情去写情。这个小说提出的一个终极的主题就是，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地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世间的情仇大抵是来自于有求不得，这叫做求不得苦，是很难的啊。金庸的小说里面很多人都陷在了这种有情有求而求不得的感觉里。那么在小说的最后啊，我特别喜欢的金庸小说的一个结尾就是这个啊，他说白马带着他啊，这是主人公阿秀，一步一步的回到中原，白马已经老了，只能慢慢的走，但终是能回到中原的。江南有杨柳桃花，有燕子金鱼，汉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倜傥潇洒的少年，但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国人那样固执，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啊。这种固执对于所求的一往情深得不到的这种惆怅失望，但是也不愿意将就凑合了此一生，这是金庸的这样的一个开放性的主题。不只是这位主人公阿秀，比如说你看郭襄、张三丰，有一个细节是以前《从龙记》里面的第三本里面提到过的，说张三丰啊受敌人偷袭身负重伤啊，然后敌人大举来攻，武当一派可能都会覆灭，这个时候他从怀里摸出一对铁罗汉，交给自己受伤残废卧床20多年的弟子于代言，说这对铁罗汉是百年前郭襄郭女侠赠给我的。他说希望从这对铁罗汉上，因为那铁罗汉是少林派做的少林拳啊，能够传下少林派的一项绝艺。说罢转身大袖翩翩而去啊，迎着敌人可能要走向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当然到最后张无忌出手相救啊，我们按下不表啊。那这里面你看短短的几句话，这就是金庸善写情的地方，他从不直面这个情感平铺直叙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而只从这种小情小的情景之中，小的话语之中，也就是张三丰在面临这样的险境的时候，在他刚刚闭关而出的时候，在他已经100多岁的时候，居然随身一直带着这对郭襄送他的铁罗汉，随手一摸就摸出来，